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四第一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说说我们北京一个重要的部位。 什么叫部位？ 一个重要的区域。 哎，区域 啊。 你对这儿有多了解？我听听。 我对这儿了解。 哎，就这样，可以再放大一点，就是咱们不说彩玉这个地儿，就是放大到整个大兴。说 大兴，去年我真的去参加了西瓜节的那个全程。我采访了那个瓜王。 好， 那个大瓜真的，我真的一个人，我觉得有两个我能把它弄起来 啊， 巨大个的一个瓜。而且他们跟我还作为一个特别好吃的人，我还跟人说，我说这个瓜应该不会好吃吧，他们说肯定不好吃，因为皮特别厚。 人家那个主要是 重量， 对吧？ 啊，主要是朝那个基因的方向发展。 好好好， 啊， 瓜是一个，还有什么？ 瓜是一个，除了野生动物园嘛？ 哎，野生动物园， 对，野生动物园前一阵刚去。 好。 然后就是夏明原来住那头。 啊，好好好，这也算一个。 熊丽原来住那头。 好，这也算一个。 然后去大兴要在西红门站换乘。 真的 算吗？ 真的，你比我都不了解大兴。 对， 真的真的，因为头一次大兴的朋友来做直播的时候，我说了好多大兴的事情。哇， 人家说不对，那都是顺义是吧？ 不是，真的是真的是。来，在此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来，我们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是来自彩玉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博，欢迎，欢迎张镇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大兴区旅游委的副主任马兵，马主任，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哎，没关系啊，您常来。 对， 真的就是只要关于那边的跟旅游有关系的 任何事儿， 对，跟吃喝玩乐有关的都可以找我。 全的，真的。上次那个马主任来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是又重新的认识了一下大兴， 就想在那边置业了，是不是？ 是，当时我就跟小胖说：“哎呦，要不咱换房得了。” 热烈欢迎。 是的，是的，是的。来，先让我们的张镇长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彩玉吧，因为我们聊大兴已经聊了不止一次两次了。真的，对于那边比如说野生动物园呐、西瓜节呀、瓜地呀，包括在那边还有很多的采摘呀，大型的那种湿地公园呐、包括那边还有好多好吃的。真的，我下次攒一个局，咱们 去大兴吃。 真的，咱们整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组的一块儿， 好的， 热烈欢迎。而且今天去彩玉嘛，还有这个刚才您说嘛，置业嘛，置业彩玉也有特别好的一个推荐 啊。真的吗？ 听我们张镇长来介绍。 行，来，有请我们的张镇长。 哎，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彩玉的位置在于北京的大兴区的最东南部。然后呢，大概距市区25公里，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从历史的传承来说呢，彩玉的建镇史大体上有1000年的历史，我们号称叫千年古镇呢。 辽 啊， 对， 就有了。 辽宋夏君元并立时期的辽的开泰元年，大体上在1012年设立了采薇院。所以采薇呢，从那个时间开始已经有了建制单位这个说法。 嗯， 大体上这个辖区面积是72.18平方公里，目前呢有55个行政村，3个社区，户籍人口36000人。 嗯，那也就是说，您说了在大概东南的位置，如果要是去采薇的，我记得我走京津唐高速的时候，好像是有出口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我重点介绍一下咱们采薇的区位的优势。 嗯， 我们讲叫2233的这么一个区位优势。 哦， 所谓的2233呢，22就是两横两纵的国家路网，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的这个京沪高速， 对， 就是原来的京津唐。这是一纵，这个在采薇专门有出口。第二个纵呢是规划建设当中的 S6 线，这个是连接新老两个机场的一个城市轨道交通，在采薇专门设有一站。这是两纵。两横呢是一个是就是外环线，首都外环线，我们俗称的大七环。 哦，那不就通到我们张家口了吗？ 对对对，没问题 是吧？ 对， 当然了，当然 这个在咱们采薇有9.8公里的 哦， 而且在采薇专门有一个出口，同时呢跟京沪高速交互的地方，通过京沪也可以进出这个外环线 哦。 应该是现在已经具备通车条件了。 对， 什么时候通车呢？这因为是国家重点工程，最后以最后的具体时间为准。 嗯， 这是一个横，还有第二个横呢，就是104国道，这个是从西北到东南的。这样一个穿境而过的一个国家的路网， 嗯， 所以因为这个，两横两纵的这样一个交通路网，让采薇的交通非常便捷，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三，说到三呢，叫做3个25公里的重要节点，因为采薇呢是距北京市区、距正在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京新机场都是25公里。 哦， 就是它相当于是在中间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哦，在这个，所以3个25公里，我们就觉得我们总结采薇叫做面向新机场，背靠副中心这么一个重要的， 这也太巧了， 时间节点， 这个 重要的一个位置节点。 嗯， 第二个还有一个三呢，就是三地协同的一个战略节点，重要的战略节点。嗯，这三地就是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嗯， 采薇呢，从传统来讲，离市区啊，包括离大兴的卫星城。不算特别近，相对来说比较偏，但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背景之下呢，嗯，距天津70公里，距廊坊市区只有10公里， 嗯，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离京津冀最近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对吧？ 嗯， 这样呢，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起，就是北上京城、南下沪杭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物流通道。 嗯， 这是从位置上，我觉得采薇是非常好的，值得大家去一看的地方。 是的， 嗯， 就是一个地方，它如果要是发展， 嗯， 路是最重要的 啊，那肯定的。 嗯，当然了，嗯，我觉得，嗯，就是采薇也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哦， 不光是它的地理位置 啊， 不光是刚才我们的镇长简单介绍的那些， 嗯， 也有一些。你比如说，它也是开发区。 哦， 这你也不知道吧？ 有特殊政策。 来，再接着听镇长再简单介绍一下。 哎呀，主持人对采薇还是非常了解的。我们采薇的开发区呢，在2006年的时候是被评为北京市级的市级开发区，现在呢目前也是中关村一区16园当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嗯， 占地355公顷， 嗯， 是这么一个发展的结构。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就是亦庄，就是北京经济入开发区的东南的扩展，采薇开发区呢也被纳入这个193平方的这个发展的范围之内， 嗯， 所以会享受到就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的政策和产业的扶持， 嗯， 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嗯，哎呀，置业， 因为我在那边 已经置了， 试驾过车，所以我知道大概这些。 对， 嗯，当然我们有很多听众在互动啊，比如说躲进云端就说了，说哎，今天聊采薇是吗？太好了，我就是采薇的人， 哦，老乡。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啊， 嗯， 然后它的人员结构啊，那其他有什么更吸引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百姓的？ 对，吃喝玩乐方面。 对，因为我也想着咱们这个节目叫做吃喝玩乐，对吧？ 对。 采薇的，要说采薇呢，主要还是从这个吃的特色上来说，还是葡萄。采薇的葡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我们也有一个园叫百年百亩玫瑰香的这么一个园，都是老的树，葡萄树。 哦， 哎，所以口感呀，从味道上还是很非常好的。那么从它的葡萄种植上来说呢，几个方面吧。第一叫做种植条件比较好， 因为它的纬度跟法国的波尔多跟新疆的吐鲁番大体上都在北纬40度左右， 嗯， 土壤啊气候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造成了我们这个葡萄它比较好吃。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政府的扶持比较到位，比较大，力度比较大。那么在今年的葡萄节上，我们就要评选出比如说种植葡萄种植的新技术的示范园区，还有葡萄产业推广的示范园区，以及葡萄产业的推广示范村，还有咱们销售的示范企业，以及葡萄育苗的示范园区，这样五个具有代表性的葡萄种植示范单位，通过奖励的形式鼓励和支持老百姓种葡萄的积极性，也同时引导咱们的园区推进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啊，包括育种的这些创新。 嗯， 再一个呢，我们跟北京农职院也签订了战略性的合作框架的协议。 嗯， 那么从销售到营销，然后包括旅游观光，包括产品的检测，各个方面提供专业的扶持和指导。 嗯 哦， 带动咱们葡萄的发展。 嗯，因为我们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类似这样的园区啊，说过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请过四季青的朋友，因为那边就离香山也很近嘛， 嗯， 然后它离市区更近， 嗯， 然后道路交通也比较好，然后那边各种各样的采摘园区特别的多， 对， 然后让我们羡慕不已。哎，今天一听采玉，那我相信比如说住在南边的朋友一听，哦，这边也有，那我就不用去大西边了，我直接去南边就可以了。 对呀，啊， 对对对， 而且我们跟它也还是不一样的呀，我们叫京南吐鲁番。 哦， 这北边它再是园区，它也吐鲁番这几个字还是真是沾不上边，因为 咱们这个吐鲁番还是跟中国葡萄协会有关系的。 哦， 中国葡萄协会当年在跟我们采玉跟咱们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沟乡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哦， 所以当时赋予了采玉叫北京京南吐鲁番的这样一个美名。 哦，有认证的，也不是谁想叫都能叫。 机构认证的，还真是。 那咱们那么多的葡萄，比如说我跟孙涛，我们两个人自驾去采摘，可以吗？ 这肯定可以啊。 啊，是可以的。 如果自驾游的话，可以，咱们通过京沪，这是最方便的一条道路。 然后采玉出口出， 采玉出口出，对，我们这个离我们那个百年百亩玫瑰香的葡萄园，包括咱们的喜山的葡萄采摘园荣清，都非常近。 嗯 啊，你比如说喜山葡萄园吧，它就离这个高速出口有3公里左右，非常方便。指示牌非常清楚，但是我希望主持人包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亲自去感受，说的再多还是在于自己的感觉。 明白。 葡萄这个跟水果一样，一定要刚才跟主持人说的要现摘的， 哦， 才口感更好。 好的啊， 主打 主打，咱俩哪天去一下吧，也把你那边的业务呀以及产业都局部的暴露给我，然后让我都掌握一下。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让那个张镇长接着说。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啊，咱们接着说咱们采玉镇。刚才说到了葡萄，咱们是吐鲁番啊，小吐鲁番。那咱那儿的葡萄，您又说了跟波尔多又类似吧？那咱是主要是玩，就是大家吃的路线，还是走酿酒路线呀？ 是这样，一个是采摘吃，再一个呢，咱们也有酿酒的这个厂家在做。 哦， 从吃上说呢，采玉的葡萄呢，目前我们经常见的产量比较多的大概有20多个品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玫瑰香， 哦， 飓风， 嗯， 巨玫瑰、金手指、夏黑等等一系列的，就是从口感到品相都是不错的 啊。 这是葡萄，从这个吃上来说，吃葡萄来说，那么从再一个呢，从葡萄的转化的成果来讲，就是做红酒。 嗯， 我们有一个马莱特庄园，马莱特庄园呢也在采玉，在采玉呢，它的这个工艺呢，包括技术呢，主要是以意大利的进口的为主，包括窖藏啊，都是用橡木桶去窖藏的， 其实原来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要用橡木桶去藏这个红酒， 味儿不一样， 味儿确实不一样。就包括这个说有的酒，就是咱们红酒生产出来之后是必须要经过橡木桶储存一定的时间之后才成为比如说什么某某品牌的红酒，是这样的。 对， 哎，它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必经的一个工艺的过程。大体上是这么一个。 好，那咱们再说回到您刚才说的葡萄节啊。葡萄节为什么咱们那儿要办葡萄节呢？ 是这样，葡萄节啊，咱们这个历史从2001年开始，今年等于是第18届了。 我真的 啊，所以2018年8月18号是采育的第18届葡萄节。我们有这么几个考虑啊，从现在的一个角度看呢，第一个呢叫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平台，那么这次党的19大提出来要推进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那么乡村振兴我们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惠农和富民，惠民和富农就是让老百姓要富起来。 对， 那么种植葡萄，种植这种作物，通过这个精耕细作，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有效的渠道，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就是旅游推介的一个平台，那么对于采育甚至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那么旅游是一个绿色的产业，也是个生态的产业，我们觉得它也是一个生态的朝阳的产业。那么从这个发展上来说，旅游是这个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那么通过葡萄节这个举办，搭建这种旅游推介的平台，把采育这个旅游品牌打出去，促进这个旅游的项目的质量的提升。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提升产业提升的一个平台，通过葡萄节的举办，通过游客呀各个物流人流的进入，把采育的新能源汽车呀包括智能制造啊这些产业，我们这次也给它结合到这个葡萄节的当中了。你比如说有代表企业去发言，在一个我们的主会上就搁在我们星创榕树的这个公园里头。把这个星创榕树这个项目同时也推荐给大家，同时呢在主会上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展示，北汽新能源汽车的展示，把这个产业一二三产给它融合在这个节庆当中。是主要是这么几点考虑。 好，那您说了从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18年了。 对， 每年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对，每年的主题都不同。那么今年啊，这样，主持人，今年我们设了4个主题，一个叫做乐居，一个叫做畅游，第三个叫做兴业，第四个叫做文化。从乐居这个层面讲呢，我们今年呢也想对于18届葡萄节做一个回顾和总结，主要几个活动，一个叫摄影大赛，第二个呢叫原创歌曲大赛。就是通过这个老百姓去这个去唱去看，用这个歌声和图像把采育的建设，这个城镇建设之美，还有人文之美，以及我们的这个宜居环境的生态之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就是看到采育，走进采育，了解采育，爱上采育。 这个必须得是咱大兴的居民才可以参加。 不用，我们是面向全市的，有一个活动征集。对， 西环上的张家口可以参加吗？ 没问题，欢迎您， 大家想去都能去，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你看， 8月8号刚开始， 8月18号 要持续多长时间？我是说， 应该这个活动整体上从7月份已经开始了。整个这个葡萄节的开幕式是在8月18号，但是所有的系列活动应该从。跟旅游委员我们共同的从7月份已经开始举办了， 你写 能持续到10月份。 写歌不是当时就能写出来的， 对 吧？ 对。 我拍照片回去还得 PS 呢，也得有一阵儿的。 我的意思是，就是葡萄节是葡萄节，但是就至少我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了，对吧？你别我去的时候葡萄节结束了，当然这个也不重要啊。就算葡萄节结束了，我照样可以进园区去采 葡萄在就得了。 但是我想，只要两位主持人去，每天都是节日。 好， 哎呀，真的。咱俩不拍张照片去参加一下比赛都对不起人家这句话。 我觉得，哎呀，能得第几？ 重在参与。 当然，除了您刚才说的四个主题，包括就是今年的口号跟内容跟以往不一样以外，就是当然葡萄是主打啊。 对， 咱们那边除了有葡萄的园区，还有其他的园区吗？ 有的。我们主要是借助葡萄节呢，把采育的整个的 浓旅结合的都展示给大家。你比如说跟葡萄有关的，像喜山葡萄生态采摘园、百年白木玫瑰香，都会举办一些趣味小活动，包括我们有一个趣玩，叫趣玩儿童乐园，就是小孩们玩耍的一个地方，里边有这个体验呀、包括这个水上项目啊，让小朋友去了有地方可玩，把大人正好也带过去。比如说摘葡萄摘累了，那么到这个趣玩去休闲娱乐一下。 这里头大概都有啥设施啊？ 里边的设施还是不少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叫我们叫就是咱们那种叫什么来着，就是 孩子们，你凡是看着小孩尖叫着冲进去的地方，基本上都就是 卖炸鸡排的。 这块主要是玩，就是对孩子们开放的。现在有这个戏水的那种大的戏水，还有这种就是户外属于那种小型探险，比如说那种平衡木。这个我是想上去试一下，因为确实。 但是您是不是也超龄了？ 我不超龄，我超重了。 别把那压塌了， 就是感觉您不行，您超过100斤。 包括有些电动娱乐的呀，包括拓展的一些儿童拓展的、素质拓展的一些项目，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在我们这一个社区的前面。这个社区的房子非常之好，我都惦记很久，但是一直就是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还真没舍得买呢。 私下说一下叫什么名 字？叫波尔多小镇。 这就不叫私下说了。 那个地方环境真的漂亮 啊，等于在那个小区里。 对，小区的前面， 就在小区 的开放性的公园 围墙外头。 好， 你从家里边就是可以站在阳台上看着孩子从底下玩，特别好。治安也好，环境也好。 听众石湾就说了，说维子，说八几年就去过彩玉，就摘过葡萄，说那儿是有历史的了。是， 那肯定100多年的百年葡萄， 百年 树 玫瑰香 嘛，葡萄树啊，咱那个门前那棵葡萄树一直长了100年了。 唱的是咱彩玉镇的葡萄树是吗？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张镇长包括马主任，我们一直聊的是彩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小段的广告和信息时间，之后我们会跟二位继续聊。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传承奥运，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同时带动全民体验冬季体育运动，助力冬奥筹办工作。关注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传承奥运，汇聚北京。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要向你道歉。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 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 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 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四下午的第二节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单元，我是王维。在此呢，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两位嘉宾，一位新朋友，还有一位是老朋友。当然要从新朋友开始介绍，新朋友从今天开始也会变成老朋友。采玉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博，欢迎张镇长。 主持人好，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大兴区旅游委的副主任马兵马主任，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采玉，比如说它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 葡萄 啊，对，葡萄 和葡萄节， 对，但是它不仅仅有这些， 还有别的非常好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接下来，哎，是由马主任介绍，还是由我们的镇长介绍？ 这么着吧，我先，因为今天是周四嘛， 开个头。 对，周四我是想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思在里边。周四跟大家说了，然后周五呢，您算计算计，周六周日呢就能到我们大兴，到我们采玉，真正的吃喝玩乐去，搜刮一遍。 亲， 搜刮一遍， 本身也没多远啊。 那我们还是要算计算计，因为地儿太多 啊。 两天之内，你两天的这个行程嘛，你安排总要是安排好一下，咱们先吃啥后吃啥，先玩啥后看啥、 哦、 我觉得这个有目的的，稍微有一点目的旅游、哎、会把我们的时间能节省一点 啊。真的，你姐一说完了你也得有那，哎，要不我也在那儿来套房子。 我这么一听，马主任肯定已经把这两天的行程计划心里不知道有多少个方案都给大家设计好了是吗？ 没错，因为刚才镇长已经介绍了，我们这个采云呢是有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这么一个镇、千年古镇嘛，而且这儿有一条特别有名的河叫凤河。 哦， 啊，凤河岸边我们有采云，而且一说到要是吃什么，这阵当时当季肯定就是葡萄。我是建议大家呢，周日周六咱们早一点出发，趁着阳光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站到葡萄的园里边，找一笼最好的葡萄，然后直接撕开袋儿，您站在那个葡萄那个嘟噜之下，您就一颗一颗的尝吧，啊，还带着露珠的， 啊，真的呀， 必须的呀， 可以这么吃吗？ 当然 了，无污染的， 不，那个不用洗一洗啥的， 不用， 都带着袋儿， 都 套一个的，你为什么要洗呢？洗完之后那特别好吃那层霜就没了。 我跟你说了吗？纯天然，来， 啊，采玉葡萄纯天然，啊，这我们早上起来就。哎，已经，因为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咱们到郊区去旅游都是拖家带口、 哦、 啊，带老扶少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在上午呢，可以刚才我们在摘完葡萄之后，可以去我们去玩这个乐园里边呢去转悠转悠，尤其是把孩子放进去撒个欢儿、 哦。 上午毕竟太阳还是相对没那么毒，到下午的话肯定很 太热了。 虽然是已经立了秋嘛，这秋老虎还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今年是晚立秋，一定得热死牛、 热死牛了，真是热。所以我们还是趁这凉快儿，稍微凉快儿的时候，让孩子们去疯一下。 哦。 然后中午呢，我觉得采玉这有我们传统的这种美食。我刚才还在跟镇长探讨，我说咱那个三八席、二八半席，还有那葡萄宴，是不是还有？镇长说还有，这个就是您自己就撒着欢就 自己发掘。 对，直接拿着我们这个点评也罢，我们大兴旅游 APP 您下载找这些吃的，就是因为这我过多的就不推荐了。还有一个呢，下午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 哦， 大家现在不是一直在排队弄这新能源吗？想着开着车，实际上家住的比较近，又没有说要爬山涉水去上班的，我认为开辆新能源小车还是挺合适的。 对， 咱去体验体验，体验那大一点的、小一点的、跑得长的、跑得远的，咱们 看看这车的感觉如何。 哦， 这样的话，我们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从彩玉住一宿。我们的新能源本身这个有一个宾馆， 对，叫北京北汽彩玉国际中心， 我们从这可以住一宿，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吃葡萄去。人家一天哪能吃饱了呀？ 对，不够 啊、不够，对吧？ 嗯。 然后上午我们可以去，或者我们去我们的葡萄酒庄园。可以去看看， 早晨就开始喝，您的意思？ 看一下酿，您别喝呀，咱中午再喝呀。 啊、 然后这个地方还能有提供这个用餐、烧烤之类的，而且这个还在我们热季嘛、嗯，什么个串儿啊，什么个鱼啊，什么个肉啊，咱都可以尝一尝。 哦、 我们去体验一下。然后呢，离这儿不远就是我们有一个马术的地方。 哦、 我听说很多人去，因为具体情况，你甭看我姓马，但是我还 真对、 这个、 您没骑过、嗯。 不行，我对那个动物还是。产生畏惧心理的，我会躲它远，再远再远、 啊， 所以我只有这么一地儿。我知道很多朋友愿意去，具体详情呢，可以让我们张志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马术这块，因为好多朋友专程去，而且 是 据说这个档次啊，档次还是比较高的， 是不错，是不错。 我给您安排就两天了吧，而且呢，还有一些赶好了我们阴历的一些大集，我们周六日。 哦， 去卖一点农副产品，我觉得咱们现在城里的这些 可以找寻点儿时的回忆。 对，老百姓们还是比较愿意去的。 彩玉这儿也有大集， 必须的必呀、 啊， 有啊。 哦， 具体详情，张震您 讲。来，您先讲讲那骑马的地儿。对， 好的、哦。刚才马主任提到这个彩玉有一个马术俱乐部，叫京城马会，这个是据跟他这个主要的这个负责人聊啊，他是跟。国际马联定点的跟央视合作的有资质的国内这么一家单位。 对，我听说好多的就是大型的比赛，他那儿越野场地赛什么都是在那儿。 对对对对对、 哦、说明人家规格很高。 当然、 哦、因为马术这个是舶来品，是西方来的，对吧？他这个呢对于马的要求挺贵的。 对， 所以他叫马也讲血统。 嗯， 也有贵族啊，平民，我理解大概是这样。 我听说那马吃的东西比我吃的都贵。 嗯，应该是。 对， 养护费用也比咱正常的人要稍微的贵一点。 那洗发水是比我的香 的。 是， 可能上千万一匹马、 哦， 大概就是纯种的话。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马的这个马术比赛的受众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它是一个我理解啊，就是应该算是一个贵族的运动。比如说盛装舞步，就是我们看到电视比赛上的那一 画面，他走那个， 从这个选手的穿着打扮到马的这个选择， 嗯， 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嗯。 那么我们这个京城马会呢，就在咱们彩玉京沪高速出口往南1公里，路东， 嗯 啊，目前呢，它现在，占地大概300亩，举办过全国的场地障碍锦标赛和全国马术这个场地障碍冠军赛。等重大赛事，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马术这种形式把游客呢吸引到彩玉去。而且呢，马术既然是一个就是叫贵族式的运动、 嗯、 所以相对来说高端， 嗯， 那么对于骑马，对于我理解，对于人的这个文明素质的养成也都是有帮助的、 嗯、 现在很多，你像我同学的孩子好多从小就开始骑马、 嗯、 刚才可能包括主持人聊到的一些朋友啊、特别小孩就开始 对 开始骑啊、他对于强身健体啊，然后提高文明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对 所以呢，这是关于这个马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嗯，当然不光是要让孩子体会这些啊、 嗯、 我觉得也是让孩子比如说要热爱动物啊， 哎， 对对对对， 要亲近大自然啊， 亲近大自然，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不知道咱们彩玉的这个马场它是不是有那种比如说可以有体验啊，可以有骑啊， 可以有， 也有是吧， 有、 哦，因为我有朋友是那样的，就是北京东西南北都有，包括延庆、 嗯、 然后包括顺义啊、都有类似人马场，其实还挺接地气的。那我那天看朋友圈里看他发的，他带他们家姑娘，他们家姑娘就5岁， 嗯， 然后我说哟，这穿着那个专门骑马的那身衣服，但是骑的马不一样， 小马， 对， 小马， 对。 哎呀，我说 他这个有、哎、我们那儿也有彩玉这个京城马会这个俱乐部也有这样的小马、 哦、 就是专门供孩子们骑的， 就是 让他体验， 就你可以花相对少的钱， 对对、嗯、 然后可以有体验， 然后专门穿那一身衣服， 对， 好漂亮的， 而且看起来也安全。 那当然， 让你上小朋友上一个那么大的马，家长一般也不敢， 是， 对吧？ 都挺安全的，这点您可以真是大可放心。 是， 哦、真的 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马。 然后我那朋友说，就体验了一次，但是也没多少钱啊。 嗯、 体验完了以后，就跟姑娘说：“走吧，咱家走吧。” 好，姑娘说：“我买一匹。” 不行，还 想别让咱们再来 就把马带走是吗？ 他妈 的，谢谢你了，别再来两圈了，再来两圈就贵了。 没事，这个从马叔那儿，如果说这红布的孩子，直接咱们就去玩嘛，那是、嗯、本身就是 一 开放性的一个。马 叔，我推荐一个叫蝴蝶来也的这样一个地方， 是那儿有蝴蝶。 如果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亲近大自然、热爱动物， 嗯， 咱们采用的还有一个叫蝴蝶来也的这么一个园区。这里边它主要是以蝴蝶为主题的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园子生态园，你包括主题游乐区啊，包括蝴蝶这个活体蝴蝶的展示，包括对昆虫的认知，哎，包括一些这个若干种，我说不上来有多少种，反正很多种的蝴蝶去展示，包括标本制作呀、虫卵的培育啊，对于昆虫的认知。刚才呢说到这个，因为马是一个相对大型的动物， 嗯、 蝴蝶呢应该算昆虫类的， 小昆虫， 小体的，特别女孩可能喜欢这种漂漂亮亮的， 嗯、 对吧？然后也是理解和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刚才说在吃完葡萄了，在葡萄园边上， 嗯、 他就在葡萄园边上，那么去看看蝴蝶，带着小孩带着孩子们去玩一玩，啊，先热热身，然后再去骑马。 哦， 然后中午再吃点三八席啊，包括我们说到的什么爬珠帘啊， 嗯 啊，这些叫硬菜， 嗯， 对吧？啊，整个这个一天还是很充实的。 哎，涛子，我考你一下，你知道什么叫什么三八席啊？ 三八席是专门为妇女同志办的一个席，是不是？ 别胡说， 三八妇女节嘛。 别胡说，就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得是家里来重要的人。 哦， 哎，才会有 刚才说的三八妇女，还有稍微有点关系， 都是妇女做的 啊？真的吗？ 他主要是针对姑爷 啊，姑爷上门，请 姑爷上 门。上 门的时候是全套三八席， 哦、 我们一般都是二八半，叫二八一瞪眼。 哦， 就是要减少，因为三八您算算，咱要一成三八二十四道菜，二十四道太多， 哦、是成的呀？ 对呀， 我以为是。仨凉菜啊，八个热菜，哎，一桌这已经挺多的了， 太抠了，你这 是不 是、啊？不 是八凉八热八个碗儿，八大碗儿，这是三八席。 嗯、 二八半或者叫二八一瞪眼的，又是八个凉菜八个热菜，然后有两个碗菜，叫一瞪眼了。 哦，这感觉和山西那边的吃法有点像， 是吗？ 我们实际因为这个彩玉和长子营那个凤河岸边呀、啊，还确实都是很多山西移民。 哎， 我们有很多营儿。 对， 您那都有什么营呢？我脑子里突然、 咱们北京有句话叫大兴，在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你比如说彩玉吧，彩玉有山西营，我们有一个村就叫山西营。 哦， 然后还有大同营，对吧？山西有大同市。 对。 对吧？还有包头营， 嗯， 现在包头虽然属于内蒙，但是我感觉历史上它应该跟山西也是很近的， 嗯， 所以呢叫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 你看， 从刚才马主任说的凤和一带， 嗯、 啊，是这么个移民文化嘛， 一直就连过去了。 对， 因为他们论三这个，就像山西那边，要往山东那边走，他们都什么四四喜啊什么的，是那样的，是走四这个路线。 反正不管是三还是四，如果按乘法来说的话，都吃不了。 对，肯定是都是要显示对你的重视， 哎、 摆特别多。 哎，像你这样未婚的也能吃的，要不你去那边感受？ 就这一个席，可能就退婚。 我估计这未婚的比已婚的更受欢迎。 啊、真的？ 必须的呀。 哦， 这已婚的，这您得让咱 未婚的可以免费吃。谁家的喜好，就看看他家姑娘，是不是？ 行， 来，咱进一条广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 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那咱抓紧时间再给大家介绍几分钟的彩玉哈。 对对对、嗯、来，接下来我们还想听听张镇长再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彩玉文化。文化比如说我们俩，我跟涛子去玩去了、嗯、能不能参与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啊？ 当然可以啊。 啊，也有是吧？ 有。嗯，彩玉，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跟历史紧密相关的，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一定是有文化传承的。 嗯， 刚才说了，彩玉叫移民文化，对吧？从山西，这是一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从千年古镇这个角度，目前彩玉的文化，说到文化，你一定要是要有印记和符号的，对吧？嗯，那么彩玉呢，从目前来讲，一个叫彩玉有黑陶，哦，黑陶的制作，它呢是用这个永定河古道河床下边纯净而细腻的粘土做原料，然后经过不同的这个手工雕刻的技法经过这个叫淘洗呀、沉浮啊、拉坯啊等等，其实非常繁琐的工艺吧， 相对专业了、嗯、 对，非常专业了这样呢又通过这个叫五彩碳化的无釉五彩的碳化窑变烤制出来的这样一种陶器叫黑陶叫黑陶。这样呢在这个如果有对这个手工就动手能力，或者说想做黑陶的朋友要去的话呢，咱们可以有 DIY 的体验到黑陶那儿、 嗯、哦，就是 体验黑陶的整个制作的过程， 现场拉个坯，然后 对对对， 拉一个小的盘，拉一个小的碗和小的杯子，其实挺容易的， 嗯， 不是很难。 我建议还是做个盘子吧，那个碗和杯子基本形不太好， 不好弄， 你做盘子直接平了就好了。 对， 盘子好弄吗？你 嗯，好弄，好弄。 哎，彩玉姑爷，你下次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呗？ 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 首先，您吃完三八七之后，咱们去做这个黑陶的体验。 对， 哦， 把揉泥那个环节交给你。 很难吗？ 揉泥是个力气活 啊。 揉泥有两种揉法，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日本的揉法叫菊花式，揉出来就跟咱们揉花卷似的，转着圈揉。 啊，这个可以。 揉出来最后揉出来是一个菊花样的， 啊， 很好看。 嗯， 咱们中国式叫牛头，咱是两个手揉，揉完了以后两边小，中间大。是一个牛头样的东西。 我怎么看人家摔呀？ 啊， 呱呱的。 那个是胶泥， 那是揉泥，是在就是你拉坯之前要把里边的气泡揉出去。 哦， 对对对， 我还真是不太懂，因为一般动手的我基本不太。 女孩一般不玩泥的。 好，揉泥这个胶泥。 那也就是说，在咱们那儿的现场，你除了可以 DIY， 然后做出来了，然后你自己可以拿走， 嗯， 同时在那边应该有展示和 有 买，这些都可以有。 都可以，都可以，都是必须有的。 哦， 咱在蒲台节的这个分会场里边也有这样的展示，然后在这个你制作完了之后，也可以把你的作品带走，但是他那儿有做的更精美的一些作品。 嗯， 也可以是 是不是我们做完了他们给我们烧完了我们才带走。 可以啊。 啊，因为你当时带走它就是个泥的，你干了， 啊， 过一阵儿， 啊， 就裂了。 对， 嗯， 然后一下雨什么的不能着水。 嗯， 我估计咱做那可能就带不走了。 啊，真的呀， 这太 不好意思带走。带回去也不知道说是什么。 马主任没说吗？嗯， 可以让主持人签个名。 简单的可以。 对对 对， 简单的可以。 其实拉个圆其实不难。嗯，半个小时你拉一个普通的小的作品， 嗯， 就拉一个咱们就说小酒杯之类的那种东西，很简单，都能做出来。嗯， 反正我没做过，我就只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 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吗？ 不是， 人鬼 情 未 了。 更老。 人鬼情未了。我刚才就 想 说这 个。好好，来，那我们可能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 嗯， 能不能让镇长简单的说一下咱们彩玉未来有什么计划？ 好吧。 对，这都要在那儿置业了，他得看看前景。 真是啊。没事，我采个葡萄啊，骑个马呀， 嗯， 对吧？然后 再做个盘子碗呀， 然后溜溜达达回家，多好 啊！对呀，啊。 刚才跟主持人跟各位听众聊到了彩玉的产业、农业、葡萄以及各个园区。那么从未来说，彩玉还有很多资源，你比如说地热，彩玉有凤鹤营的地热田。 哦，那就是说 有温泉， 十大，对，十大地热田之一。 哦， 我们现在打了两眼井，出水口的温度一个107，一个117。 哇、哦，那得勾兑一下。 哎，对，要不然人会出问题的。对，所以从这个未来来讲呢，我们会利用这个地热，首先是一个是叫做实现地热供暖，然后再逐步的进行，比如说农业的循环利用和商业的有序开发。因为在地热的开发过程当中，可能需要你比如说发改啊、规土啊，包括环保和水务等部门的一些政策许可。 哦， 这是一个这个从宜居这个方面。再一个呢，我们会依托采育的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去做一个冰雪的项目，跟意大利的一个专业公司合作的，要做一个冰雪小镇的建设。这里边有专业的大道速滑馆，比如说儿童的吸雪场，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商业街。集也是吃喝玩乐吧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大的商业综合体。 这个好， 哎，这个不错。 滑雪下来如果就能泡温泉的话，你想是一个多棒的项目。 这哎， 对吧， 那就相当于其实就弄了一个大的冰雪乐园。 对对 对, 对, 对， 或者说一个主题乐园。但是在这个主题乐园当中，可能其他那些吃喝玩乐的东西全都涵盖在这里头。 对对对，没错，没错， 真不错 啊！它是一个大的商业的综合体，就是我们的概念叫冰火两重天。 你看，就是咱们老说做 SPA 发明 SPA 那个概念呢，不就加拿大边上，加拿大里边那多伦多边上有一个 Blue Mountain 蓝山，他们那儿就是这样，你滑雪下来就是小的一个温泉的地方，大家在那儿泡温泉，感觉多好。那这咱们这边马上就东方蓝山。 对对对， 又出来了。 好， 所以呢，再一个呢，我想呢，也想在这儿呢，邀请的各位朋友，因为彩玉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 嗯， 因为我的理解当中，彩和玉都是动词。 嗯， 对吧？作为用动词组合做地名的，我感觉肯定不是特别特别多，可能咱也没有去做过研究。原来我们讲叫彩天地之灵气，玉发展之商机。那么现在新时代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叫。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么我们现在说叫彩绘蓝图，预见未来。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到彩玉置业，到彩玉发展，让我们共同携手，叫彩绘壮丽蓝图，预见美好未来。 哎、 谢谢大家。 放心吧，镇长，也一定会的。 欢迎， 因为刚才您简单介绍了那些，我就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啊。然后再其次。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又比较得天独厚， 对， 然后啊，南边的朋友其实真的 交通方便，而且 南边的全市的朋友都可以到， 是连着张家口， 连张家口顺着七环就去了，是 吧？五环多两环的七环已经通了，然后呢，借这机会跟主持人这儿再占一点小时间，最后吆喝一声，8月18号我们的第18届彩玉葡萄节就要开幕了，同时我们大兴的2018的春华秋实金秋采摘季。也是同期启动， 整个大兴的， 整个大兴的啊，葡萄熟了，我们的梨挂满了枝头，同时第二次每年的第二次月季盛放季也要花开了，更多的美食美景，欢迎大家去。 好的，再次谢谢二位，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四下午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这一节又换了一个嘉宾， 是、 旅行方面的达人了。 是的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欢迎波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重新说。 听众们， 你又回来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好。 第一遍错在哪儿？ 秃噜了。 不能拿咱们的要求要求他。 不是不是，就是 你是想检验他喝没喝是不是？ 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又出去了是吧？ 对对对对，前一段时间这次出去你没发现我又黑了吗？我只要回来黑一圈就出去了一趟。 哦，那肯定去有水的地儿了呗。 错了，去紫外线特强烈的地儿都能黑。 哦， 应该是说有山有水有森林有沙地 哦 啊，是这一大趟还是草原 哦 啊？我觉得我们去了这么多地儿， 啥都有 哦。这样就是能不能先在我们这节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俄罗斯了，是吧？ 对， 然后肯定是有侧重的，而并不是说我可能去什么圣彼得堡啊，去什么莫斯科呀，基本上不是以大的城市为主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 对对 对， 对 吧？那一会儿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而且再其次，我觉得，既然你去了，跟大家分享也是有必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杯期间嘛，然后据统计啊，说就是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外加旅游的朋友大概超过300万人 哦， 国内当然去的也不少了那个层出不穷的，不都说去那边好多人哈？ 对，对他们给我讲的最逗的一个事儿是，那个到了莫斯科以后，因为那边那个日落的特别晚，然后他们都拍，反正那一阵儿11、12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就给我发一个说，本来我们叫了一帮人准备在这儿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结果发现莫斯科郊外没晚上， 有时差呢， 一直是白天。 哎，咱们好像也赶到这样的情况了， 对 对吧？就是不过我们也赶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 我们不是莫斯科郊外， 对， 太郊外， 太郊外了，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世界杯之后，去俄罗斯旅游又热起来了。包括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上直播的时候也会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问很多关于莫斯科那边的，比如说风土人情啊，环境啊，去哪儿旅游更适合呀，什么季节去合适啊，什么时候去冷啊，什么时候去热呀，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正好张波前一段时间去了你们俩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吧。 我们去的其实离莫斯科还是挺远的， 挺远的， 不算是主流的地带。 那这次你们去主要是一个什么方向？比如说我们这次去主要是奔着好山好水，人也少，然后就是去那边比如说放松。 我一般去的地方啊，维哥应该很清楚啊，就是一般选的人都不会特别多，而且就基本上说是以山水自然为主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这回去的是一避暑的地儿。这个是一个是真的。 凉快是吗？ 太凉快了，就是我们差点把羽绒服穿上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去了西伯利亚呀。对， 是真有点冷。 对呀、啊。我在我印象里面以前我只说啊，老是听咱们那个广播说啊什么西伯利亚寒流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回去的时候，到当地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去了西伯利亚。真的是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温度了，正好好像正赶到是咱们北京最热的那几天，然后呢，我们在那边是冻得不行，然后穿的衣服其实我们外套都准备了，也都穿了，但穿上还是冷。 没事，咱们一步一步说，咱们先从路径上来说吧。你们是直飞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开车走的，还是怎么走？先 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其实从天津出发的，不是从北京出发的。天津它正好是有一个航班是包机的， 就是天津航空，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天津航空的那个包机然后直接飞到就是这个从二连浩特出境在二连浩特我们需要打下卡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需要把行李再倒腾一下，然后再办下出境手续然后从二连浩特，然后再直接到那个伊尔库茨克 啊，这是我们要走的这个，就是到伊尔库斯克下来之后，然后基本上下来就是用他们那个，就是涛子特别喜欢的那个车 啊，对啊，小电瓶车， 啊，电 怎么叫 车吗？ 我们叫它小钢炮， 是吗？ 对， 哦，你说的是上了岛以后那个车， 对，上岛那个小钢炮，不是你特喜欢的 车 吗？ 那个 车，对， 真的是有那个一路都在坐按摩椅的感觉 啊，因为很颠， 一直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 就感觉是那个车在打机关枪似的那个声音，就是你一路走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特别爽 啊。然后就是我们在当地来，我们可以使用那样的车， 嗯， 然后去行。他那样的车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面包车哈， 小巴， 但是在当地叫越野车， 嗯， 在当地叫越野车。 看来减震还不错， 没有减震， 我 真的没有减震。 我一直在跟涛子沟通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这车都倾斜到那个程度了，45度角都起来了啊？完了之后呢，我说这车底下哎咣当一下没什么反应就过来了，我说哎这还真好。 嗯，我说他就跟那个大家开 mini 那感觉，悬挂调教的特硬， 对， 就是你过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大起伏。后来我想，如果他调教的软， 嗯， 你真的就吐了，因为颠的起伏可能他一软了，你不是上下起伏就更大了吗？ 嗯， 那一路开过来，我们那个司机算开的比较快的，开了40分钟。到咱们住的那个阿里红岛上，那个， 对，到那个奥里红， 对， 那个岛上， 到那个岛上，他开40分钟，他是比别的司机都要快很多的， 快了好长时间。 我们到了以后是波哥他们那个，波哥 不是，你是这样的，你们先到的，你们在那待了好长时间，半个多小时了，然后我们才到。 他们就是坐那种悬挂软的车， 啊，差别太大了，知道吧？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下了船之后，就是下了那个摆渡船， 嗯 啊，然后说就需要再坐一段这个车才能到那个岛上，才能到那个奥里红那个岛上那个呼日尔那个村子那个镇吧， 嗯， 就是他们叫镇，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村啊，到那个村，然后我感觉他们就是正常是40分钟时间，反正我们用了1个多小时，1个小时20分钟至少有了， 嗯， 啊，就是才赶到。 在天上飞的时间大概有。 天上飞一共三个半小时， 4个小时啊！ 天上飞的时间一共3个半小时，中间的时候咱换行李就是办那个出境手续的时候，然后用了就是它中间有1个半小时的这个停留时间， 就类似于跟转机似的。 对对对对对， 只能是这么解释。 对 对 啊，所以说是这是说是一共是差不多就是5个小时左右，5个多小时， 嗯 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时间比较合理，它是。不会让你就是比如说我坐上一晚上飞机，或者说我是就是一整就是或者坐上半晚上飞机这种情况， 就不会很辛苦。 对对对对， 啊， 因为它属于你看它早上起来9点钟才开始起飞， 嗯 啊，然后也就是说是我们就是打上我们提前3个小时量嘛，我们7点多到。对吧， 哦， 到机场，然后正好我们比较合适的，我们正好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从我们北京它有大巴直接把我们拉过去， 明白， 嗯， 啊，拉过去，然后我们直接到机场，然后哦直接去办理登机手续， 嗯， 但是这里边要给大家提醒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这个你记得咱们去那个二连浩特那个免税店吗？ 没有免税店， 对，就是 只有一个牌子里边是空的， 对，好大一个脸，我说这谁来把那个货架子都给买走了， 合适， 对， 多省钱啊， 哎， 是省钱，但是大家需要带点什么零食，对吧？因为你9点钟起飞的话，然后你到那差不多12点多， 啊， 可能 不光免税店没有，商店也没，小卖店也没有，饭店也没有， 省钱， 卖泡面的都没有。 我跟你说，当时我们一下飞机，还好我比较聪明，我揣了一个苹果和带了一袋肉枣， 嗯， 对， 到那儿以后他们什么都没带。 然后我们 饿的呀， 直接给他瓜分了。 10个人分每人一个肉枣， 嗯， 然后我就看边上有几个大哥，人家特别有经验，带的又是烧饼，又是那个炸鸡， 还有烧饼加的牛肉啊， 哎， 是不是驴肉？ 给我香的 呀，对，哎 呀， 我们几个人全瞪了眼睛在那看，然后手里边拿一肉枣， 所以 这种状态。 所以波哥提醒的挺对的，因为大家从这边出发呀， 嗯， 相对比较早，因为你还得坐大巴到天津， 嗯， 然后你可能醒的也比较早，4、5点钟你醒来了。 对， 你也并没有太有胃口去吃早饭什么的， 对对 对， 所以可能你真的饿了，反应过来了，可能 是到 了， 就 是到 机场的时候， 到机场那个时候， 啊， 在天津机场还好， 天津机场人有吃的， 因为你有吃的 啊。 但是如果在那儿您不做好准备的话，到二连浩特那个机场，就确实是吃的就比较困难，而且那时候你正是饿的时候， 对对对 对， 所以建议大家。 买一点吃的，或者在天津机场相对吃的饱一点， 嗯， 然后走 对，然后就走过去就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毕竟是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说为什么说是不是飞机的这个时间，对吧？所以说这样下来之后，我们觉得说，哎，到了直接到落地伊尔库茨克，好大一个机场， 哎， 就是 好大一个，你理解着听， 就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着听这个话，就是确实是好大一个机场， 嗯， 然后我们徒步就走出来了，然后其实真的说是，哎，出来之后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哎，阴凉的地方就特别特别的凉快， 哦。 哎，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嗯， 然后说是就说，基本上下来之后，一般到当地都会先在当地的这个市区去转一下， 嗯， 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没有记住他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那个名字啊，地名太长了， 哎，不，嗯，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整个的俄罗斯它比较大， 对， 嗯， 然后你们去的又是相对偏小众的地方， 对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不是说嘛，比如圣彼得堡啊，嗯，什么莫斯科呀， 对， 也没有，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一个，比如说最终的说，哎，这个是整个我们去小众的这里头的 一个核心， 哎，核心的必去的这个 贝加尔湖区嘛，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啊，比较梦想想要去的一个贝加尔湖。 哎，真的很漂亮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夏天是一种概念啊，冬天可能是很多一些摄影师冬天的时候去，说什么蓝冰啊等等这些，但是我觉得夏天去更好。 嗯 啊， 夏天去 对 能感受一下，嗯，淡水资源在那儿多么不重要，因为那儿全球20%的淡水都在那个湖里。 哇， 你就你在那儿你不会面临什么想到，哎呀我要节约用水，不会想到，因为20%的淡水都在那儿。 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理解整个贝加尔湖那么大呢， 就是我这么来用直观的方式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他的我们一般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就说，哎，咱晚上到海边烧烤去吧。 对， 哦， 对， 就大的就跟海 似的，就是你根本是看不到那一边，就是， 看不到头， 对对对，就是尤其站在它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根本觉得这就是一片海，哎，这哪是什么湖呀，啊， 对呀， 啊，是这种感觉，尤其是包括我们从飞机上，就是因为咱在飞机上的时候要从上面飞过去， 他们说他们看到了， 啊，对， 我说不可能，我说那估计是海， 对， 没想到湖那么大。跟人家争辩了半天，后来发现确实 是贝加尔湖。 哦，哎，贝加尔湖值得去吗？ 是，一定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嗯 啊，就是为什么说值得去呢？啊，首先就是我觉得说是第一个，咱从它自然景观上来说哈，我觉得说是去到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就是夏天大家不是喜欢去海边嘛哈，然后到这边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海边的感觉，但是最主要海边的时候有很多的海边，大部分不管是夏天还是什么时候你要下海的话，基本上都是特别热， 哎， 对吧？ 对， 在这边的话是特别凉。特别冷， 但是他们那边的季节跟咱们现在这边差不多吗？ 一样， 但是它就是西伯利亚嘛， 啊，就因为纬度的 对 它 纬度的问题，就是比较冷，啊，就是你像咱们去的时候温度才保持在 最热的时候 十度到22度左右， 嗯， 那避暑真的很好。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完全感觉到啊，就是说，哎。这个有点开始我们说是有点冷，大家带点外套，它冷能冷到什么程度上去啊？只要不下雨，你知道我这是雨神吗？ 对， 要下雨了， 嗯，不就是 去最后一天还是没有镇住， 还是没有镇得住，知道吧？镇不住，知道吧？最后还是下了一点点。但是其实我们在岛上那几天真的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就是最大的一个岛，因为咱登的那不是最大的一个岛，就是奥里红岛， 嗯， 啊，然后那是贝加尔湖里边，好像应该大概有730多万平方米吧，不是，不是730多，这个就是公，就是平方，就是具体是怎么个说法，我也是大概是很大的，就是开着车，我们跑了一天的路，然后在那个围着那个岛去转，对吧？大体上说是，咱整整差不多转了一天，只转了半个岛。 哦。 哦， 在那个岛上，当然是也是跟路况有关系，因为那个岛上它从来不会去， 非常难走的， 就是嗯，包括村子里面都没有什么不 没有 柏油路， 全是黄土路， 全是那个黄土路，嗯，啊，就是为了就是他们当地说是为了环保呀等等，是这样一种说法，嗯，因为你在这个岛上你要穿越的是几个呀，啊？要穿越森林，对吧？ 嗯， 这是咱们肯定要穿越的一个，然后第二一个了，然后还要穿越一些就是沙地。就类似于沙漠的，但它不没有完全形成沙漠的， 嗯， 然后再穿越一些草原，就属于高山的那种草原的那种情况，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三样都有了，然后下边就是湖泊， 就是一直沿着这个贝加尔湖一直在往前去走，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说这是我们所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最核心的还是在这个岛上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我是说没有什么 信号 特别 好。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电话有时候打进来之后可以说是哎我确实没信号，真的说是、 啊、 说话是断断续续的，我接了几个电话也是断断续续、没接明白， 好几个问我发票的我都接着了。 那是你的信号太好了啊！完了之后这是中国移动的嘛，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再去买什么当地的卡，当地的卡到上面也是一样的性质，就是信号也差不多和咱们的中国移动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办一流量包正好合适，不用再带卡，不用带什么什么移动 WiFi 啊这类型的，对吧？而且正好是世界杯的那个套包，首次办的话还是半价，还 挺好。那个我办了一个是10块钱七天。 啊， 10块钱七天。 你为什么比我们办的便宜呢？ 对、 他办的是。 我办那个叫 10元七天乐 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什么超值套餐。 我也是办的那个，可是我花了 60块、 我花了60多块。 是同人不同命。 来，我们接一条广告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贝加尔湖，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奖品哈。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呢是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不过呢，在此也要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您的真实姓名，再加上您的联系电话，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套票。包括呢，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哎，我怎么知道我得没得呢？别着急，因为我们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把这个大家的这个真实的名字啊和电话呀 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统计，然后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您就是中了， 好，我们今天26度夏天这个概念其实也适用于我们贝加尔湖， 对， 因为确实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5-26度，但是也不像波哥说的多冷，倒没有。中午的时候啊，大家穿短袖短裤没有 问 题，绝对没有问题。 哦，那我明白，就是早晚温差很大。 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很多西北，比如新疆、西藏那些地方，紫外线很强的地方，你就明白。云南都是这个感觉，太阳底下你可能觉得有点晒，但是一进入一个阴凉的地儿，你可能就得穿个长袖加个外套，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 紫外线强，但是你说特冷。普通的半袖加一个长袖的外套，我觉得可以在那儿应付一般的天气，没问题了啊。 那边有什么可玩的？ 我觉得是，首先是就是它那几个，就是一个海鸥岛，海鸥岛上大家去喂海鸥啊，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说来着？就是我们买上几个 面包， 就是比较大个儿的面包，就不是像咱们吃的一小小小小蛋糕那样子的，不是那样子，就是大个儿的面包买上去。 它就是那个 对， 咱们买切片面包那一大块，不切片， 对，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大列巴，啊， 然后买上几块，然后直接坐着船，然后到那个海鸥岛上去。然后那个其实说白了，我觉得这个海鸥岛上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选择上，一种可以选择不去上。就是不你上的话，就是需要坐船直接过去，但是你上不了那个岛上面去， 无法登岛。 对，无法登岛的那个岛太小了，全是海鸥站的地儿，没有咱自己人立足的地儿，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拍照嘛啊，所以说我就听着不是满头上面啊，就是全 是 那个 面包屑， 面包屑，知道吧？就他们一直在往里面去， 他站在一层， 对， 我们站在二层， 然后一直在喂海鸥，然后我一直在拍，然后这个后面呢，紧接着就发出来，哇哇，就是全是这种叫声，你知道吧？就是海鸥一群一群的都过来，甚至包括他们去抢食，说去抢那个面包，这种情况就是。就太多了，知道吧？整个围着一艘船，一艘船，就是好多船，不知道每一艘船过来的时候，这个海鸥好像就是习惯了， 成了一种喂食习惯， 对， 以至于有很多技艺比较高超的，你可以在空中啊扔一下，它能 直接接住， 直接接住，就你跟小狗玩的游戏，它都能玩。 对对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熟能生巧。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看点，尤其是当这个日落的时候，咱们那天赶它正好，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说是已经说是比较晚一点了，就是大概是吃完晚饭了啊，就是正常吃完晚饭的时候。 但是因为天黑晚， 对，它天黑太晚了，然后我们正好那会儿迎着日落。啊，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我拍了几张照片，全部是迎着日落的海鸥的剪影，非常好，啊，真的是海鸥的剪影，就特别棒，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一大看点哈，就是也是一个玩的一个地方。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就说是，就像我们刚开始说过，坐那个越野车，然后要去几个地，一个是鳄鱼岛，一个是三座山。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河伯角其实就是大家冬天所谓的去看蓝冰的那个位置，就是因为他们有几个过去了，因为我没有走过去啊，他们走过去了，说是那边是有海豹的啊，就是可能听见了这个叫声， 运气好可以看得到。 对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得到，但不是绝对的啊，就是后面还包括还有一个看点叫男孩女孩山，啊，就是男孩山女孩山，当然这里边是有很美的故事啊，就是它看起来就像那个天使的那个翅膀呀，如果人站中间正好是那样， 你能照出来一个好像身上长翅膀的， 对对对对， 很像， 对对对，特别特别的像，所以说这是就是几个看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司机师傅给我们去炖那个 鱼汤， 做那个鱼汤， 就是相当于湖鱼。 不是湖鱼，是他买的鱼吧， 算是河鱼，因为他没有别的，因为一大支流是安加拉河，安加拉河是他唯独的一个出水口，就是贝加尔湖的出水口，所以说是 淡水鱼， 对，就是淡水鱼，但是他炖的那个鱼汤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司机师傅会把我们全部拉到那边去，拉到那边去，然后之后就是说我们大家在玩。然后他很快的速度，然后就是去把这个鱼去做给 你说，真的是这一餐真的是在岛上的那几天当中吃的最棒的一餐。 对， 你别看做的非常简陋， 对对对对，那鱼汤挺鲜的， 有咸味儿。好，我们那个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说我们的贝加尔湖，包括周末大家想去哪儿玩，也可以问问博哥哈。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四第四节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张波。 嗯，好。哎，这样啊，再给你们最后5分钟的时间，再说一下贝加尔湖，就算那个结束了啊。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全国其他地方旅游的，去那边你刚才说了啊，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被海鸥啊， 嗯嗯， 然后穿原始森林呐、啊、 对， 然后包括那叫什么天使山， 男孩 女孩山、 男孩女孩山， 对对对对、 那个就等等这些、 嗯、 哎，那比如说吃呢会有什么特色吗？ 是这样，就是主要是以俄餐为主，因为你从伊尔库斯克从那个城市要到这个贝加尔湖，这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 这么远、 啊、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是在这个中途当中有一个特色，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个肉包子，就是肉汤包，啊， 是俄式的， 俄式的，对，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灌汤包是一样，但是它里边是纯肉的啊，就不没有加任何一个什么纯牛肉或者纯猪肉的，就是大体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习惯还是说是需要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吃法来吃。开始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大家没有在乎，下岛的时候。然后大家可能说，我觉得我吃的算是最多的，吃了6个。 它多大一个的？ 就是 纯肉丸啊！我可告诉你，拳头这么大吧？ 它这么大、啊， 成年男人拳头这么大。 对对对 对, 对， 亚布力包子、嗯。其实这个大家好多朋友那个，因为什么俄罗斯啊、格鲁吉亚啊什么那一片、 嗯、 都吃那些包子， 嗯、 差不多、 嗯。 他们这是亚布力呢，等于是那边的类似蒙古族， 嗯、 蒙古族的包子和咱们的包子呀。其实是挺像，大家就想象纯肉的包子，咬开皮儿里头是一个比你拳头稍微小一点的一个纯的大的牛肉丸， 嚯、哦， 纯肉的， 对， 他吃六个， 他吃六个。 我实在是说白了，为什么在岛上的时候，可能岛上的俄式的那种餐 甜 我不太适合，就是特别腻，就是大腻大甜。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嗯、 那么就不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但是幸亏有个中国烤串。 啊，还有中国烤串， 就是在那个最大的商场旁边有一个中国烤串的一个小伙子、嗯、啊，然后在那边他正好我一看见，我说哦，很小的一个店啊，在他旁边很小的一个店，他仔细看了看，否则的话看不见。我第一天去就没看见，第二天我才看见有个中国店，然后一下我们就买了100串，然后 人家就关门了。 人家说是我昨天穿的全被你买走了。 嗯， 但是那肉串还是个儿挺大的哈，就是不管是那会儿它价格高与低，它价格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高，100串的话，100大串的话下来之后才合到就是6000多卢布。 对 啊，就是因为我们还买了老干妈嘛， 嗯， 就是这个还有什么金针菇啊，都是在他那个店买的。 我给总结一下，那个上面阿里哄岛上吃的相对匮乏一点，因为大家都住那一片儿，就一个餐厅， 对， 那一个餐厅里头呢，每天就是给基本是一样的自助餐，但是相对样子还算丰富吧。 嗯、 但是因为中国人可能你对于纯俄式的餐，我算是比较能适应，吃到。 第二天的时候我也不太想吃。 对，就是还是有中国味， 连粥都是甜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人家俄罗斯的朋友早上起来甜粥，然后里边还放一块 cheese 再和开、哦、你想象一下你就不想吃了吧，你是不是还想那个弄点咸菜什么的搁里头、嗯、所以在那儿呢，波哥说的那种去烧烤店买点那个穿好的串啊什么的是一种选择，因为他在那个算是湖边上有烧烤的那个基地，你要提前去预约、嗯、预约，然后你买炭啊什么的他给你，然后你在那儿可以烧烤调剂一下、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对， 当然你去超市买点什么方便面什么，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后必然会走到这个路线，因为确实那么吃， 对对对， 吃不动 是我们吃不习惯、哎、然后后来之后只能买，他那个肠也不错， 哎，可以买一点熟食在那儿、嗯、反正你要说在那儿吃的岛上吃的多好，确实是有点难为 当地人。 对， 但是那个波哥说的那个鱼汤、嗯、确实是还是咸的，咸的相对也鲜、嗯、也好吃，因为只要在长期吃甜有一个咸的东西你都会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哦嗯、而且岛上它没有热水，就是你喝的热水，就是没有烧水壶， 全是冰水， 就是说你要喝的话除非到他那个餐厅里面接点热水，因为俄罗斯人他都煮茶、哎、那个红茶、啊、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可能比较喜欢，我们喝鱼汤的时候不是也有煮的红茶吗、嗯、就专门煮了一壶红茶让我们自己喝、 哎、 红茶味道我觉得还不错， 嗯 啊，这是说是当地的这个就是在岛上的这个吃的，然后当你下来之后就还好很多了、嗯、因为下来有中国餐厅嘛，比如像什么北京烤鸭店， 中国人很多 对， 然后那儿做的好多中国菜呢，我尝了尝，我觉得在国外就算做的不错的了，不走样、嗯、起码、啊、 对， 起码不走样 啊， 还是挺好的。 嗯、是、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到这边之后，就是说你在市区里边吃，基本上你可以有选择性很多、嗯，然后你到岛上吃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类型、嗯、啊，然后剩下你到超市里边去买、嗯、去呗。 哎， 对， 那比如说从天津到伊尔库茨克，然后去贝加尔湖。就整个玩这么一圈，你觉得多长时间够？ 我觉得玩上这个6天5晚是比较合适的， 就足够了， 足够了，就是你再多了，其实说白了，它那市区就那几个点，有一个我能记住最好的一个是一个教堂，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当地就是最好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的这个教堂， 是东正教的教堂， 对， 那就 但是也不大。 其实那我明白了，其实也就是整个这趟线一定是人比较少。 对， 因为它不是逛大城市， 对， 然后去的那种相对 比较偏比较远， 就是小众一点嘛、嗯、 对， 然后主要是接触大自然的， 对，主要以接触大自然为主。 哎，那这一趟你觉得大概得多少钱？ 基本上下来之后就是说是从7-8千块钱左右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就是基本上你别的也花不着了。 哦，也是， 除非你自己再买什么当地的特产， 是也是 duty free 里都没东西嘛。 对，所以说是你想花， 嗯，你上岛、嗯、包括在市区你想找特别花钱的地儿、嗯、除了你要买点什么宝石之类的这能花点钱、啊、其他的因为那个城市的规模也不 是 特别大、 就是说我们买东西吧，就是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在一块嘛，就是大概12-13个人，然后我们到超市里边，我们一共下来之后这6天每一天至少要保证在50瓶啤酒以上，然后还得保证这个什么有这个什么各种零食都配套全部加上、嗯、再加上说是一些这个当地不是有窝的干嘛对吧、嗯、然后再配上这些东西、嗯、然后我们总共消费下来之后人均200块钱， 嗯， 6天、 哦、对，我觉得那个湖区确实是非常值得看一看的，因为咱们无论是李健那个歌里唱的也好、嗯、还是那个景色也好，确实你说在那儿待上几天绝对没有问题，光看景光照相、嗯、3天在那个岛上也是足足够的， 对、啊、 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发呆我觉得也挺好， 是、嗯、没错、 嗯、好、嗯、来，那咱们就不聊这些了啊。 好， 嗯， 哎，那从北京到天津哪儿坐大巴呀？ 就在我们大望路那边，大望桥底下那边、嗯、 啊，是专门这个航空公司， 就这个航空公司给配的大巴，然后直接从北京，然后会直接有一个集合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来5点钟在那个同一个集合的地点啊，然后直接拉着你到7点多到这个天津市到机场，这是有航空公司来专门配的， 然后回来也是类似 这种大巴，回 来 直接给你 送 回 大望路， 对，送回到这个出发地点。 哦，先是我，那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你们早上起来 包了一辆大巴。 对呀、啊，包了一个大巴、哦、或者说你们坐那个城际的、那个、 来去都管， 对、 哦、 来回都管的他这个大巴、 哦、啊，那还不错， 5点多还没城际呢， 地铁还没有呢。 不是，我就是城际那种大巴嘛，一块包了一个，我以为是这个。 不是，它是航空公司就包含的这个。 啊，好好好，来。来，咱们大家有关于出行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微信上来，可以问问张波。当然在此我们也得抓紧时间，先来看看君，他说周六要带娃和另三家小伙伴一起去云南。 哎呦， 比如说什么昆明啊、腾冲啊、丽江啊、香格里拉呀，他说能不能让张波说说大概怎么玩合适。 好，要不太累的行程。 不太累的行程我觉得首先就是选择丽江一地儿，但是他看他多长时间了， 嗯， 他如果说是有充足的时间的话，那么说你可以多选择几个目的地，对吧？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话，一个星期时间的话，我建议就是丽江以及它附近的一些目的地的去玩，比如像现在就是因为 白沙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像什么拉什海啊，还包括去到这个玉龙雪山， 嗯 啊，这个时候都是相对比较近的。如果他现在想往下走一下的话，可以就是走到比如说走到香格里拉。对吧？啊，这也就是算是走的时间，就是比较长 了，已经挺远的了。 对，已经挺远的了，这是最远的一个目的地选择。再走什么梅里啊那些地方，我都不建议去了，就是因为在单走梅里这一趟，从丽江到梅里这一趟，你需要6天时间， 嗯， 4到6天的时间，就说是你因为是你要走雨崩村嘛。对吧？然后梅里雪山肯定也不可能上得去，对吧？你只是就是我们走个穿越 一下， 对啊。所以说，但是你整个路途当中，就是你最多走到香格里拉就 OK 可以了。然后丽江就是光在丽江古城里面呢，你至少要是说是你去就是以度假的心态的话，可能你至少需要带着孩子的话，需要2到3天的时间。然后还有旁边的什么束河古城， 对 对吧？啊，这都是说一个比较常规的一种做法。然后你如果说是比如像我们去就是说是走其他的线路的话，那么你需要的时间会更长。带着孩子，你不需要来回周转地方。啊，这是不太适合的，就是你不停的换店，不停的换地方，那个孩子可能会很辛苦的。 嗯， 我觉得可以住束河， 对 吧？我觉得 束河也还可以。 丽江吧， 哎， 多少开发的有点。 其实束河啊，就是我更喜欢那边有一个客栈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那个名字，就是大宅门。 啊 对，因为那客栈名字叫大宅门，你知道吗？ 那个 北京人开的是吧？ 是北京人开的， 哦， 但是还真是不错。就是那里边还有好多故事啊，就是你可以去听听他们去讲， 嗯， 因为有几家特别有名的那种店，都是就确实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故事。 对，嗯，反正那个丽江呢，它那个丽江古镇里头开发的就有点像景区了， 对 对, 对, 对， 相对比较吵闹。您就想象一下西单那边什么样，大概丽江古城就是什么样。 我2008年去丽江，然后2008年的丽江的古城1200家客栈， 嗯 啊，民就是类似民宿这样子的啊。然后说现在了，就是在12年的时候已经达到3600家。 哇，天哪，这一倍都多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有点商业化，我个人说有点开发过度。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束河那边呢，相对的还 相对好 一 些， 安静 一 点，就是有点那个世外桃源的那个意思，因为它好多那客栈你都能看见照片啊什么的，自己可以，如果人多，其实可以租一个小院，就那一个客栈你可以包下来。 它有那种比较小的、特精致的那种， 哎，就是一共7、8间房的那种。如果你们去，一人包一个院，哎，挺不错的。 然后去可以做饭。 对， 这是比较核心的。 好好好，哎，比如说，小李他说，刚才你们说的贝加尔湖的这个是得办护照吧？ 护照是必须要用的。 但是那怎么办？比如说，跟航空公司肯定不会管你这些。 护照是自己需要在你自己的当地。啊，就是你的出生地，或者是在北京，就是根据你的这个 他的意思，签证， 他的意思， 你是想说签证？ 对对 对 对。 那他这个签证的话，其实就是拍一张照片就可以。他整个走这边的话，他在各个这个应该各个旅行社都可以直接给他办团签就过去了， 哦， 啊，就不需要走这种说是你自己单独还需要拿着护照再去办签证，知道不需要这样的手续。 哦，我明白，我明白。 嗯， 那就包括像小磊也说了。比如说报名啊什么的，那也就是你可以去搜，去哪儿去报名，可以去贝加尔湖是吗？ 对，基本上你就可以在那个什么像这个什么携程的什么这个各大门店啊，然后就可以肯定能找到 好多的旅行 社，很多的，因为它这个我们走的这个叫什么呀？我们走的这个是一个蓝梦之旅的，就是是一个叫蓝梦，就是反正这个因为是蓝色的海，不是蓝色的湖。啊，大体是这么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走了6天5晚上，啊，我们是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好好好， 啊， 哎， 那你建议比如说就几个人一块成一个团队，可能这样更安全一点吧。 我的建议的话就是你能够要么是七八个人，要么是二十人以内，知道吧，就是你自己这样的话成一个团队比较合适。 嗯 嗯嗯，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让波哥给回答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周末去哪玩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了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绎套票2套，电话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度旅游度假区。 听众 people。他说诶，刚才你们在前两节介绍的彩玉的那个酒庄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也不具体跟您说酒庄在什么地方了，因为他们今年的2018年的相当于葡萄节马上就在18号的时候就开幕了。 对、哎， 当然您18号的时候可以去彩玉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他欢迎周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去， 连我们张家口都欢迎嘛。 是是是， 太周边了。 然后再其次呢，您可以去就是大兴旅游，他自己有一个 APP， 您可以去下一个他的 APP， 那个上面也有具体的介绍，整个大兴区的吃喝玩乐的这个基本上都在那上的有。 来，您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哈。咱们接着来看问题哈。老杨说波哥好，周末想去承德玩，周六早上出发，周日傍晚回来，请问这两天的行程您给推荐推荐哪儿好玩？ 承德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了，看选哪个方向。比如走到丰宁方向，这是一种玩法啊，就是走丰宁，然后周六走的话，然后周日，然后到那边有一个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我觉得我推荐到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从怀柔走，然后直接到了丰宁坝上草原，然后去玩一圈，这样子的话第二天返回来就是可以从张家口这方向回来， 不用从马镇那边回来 啊，从马镇那边回来也没问题。对啊，所以说是就是说就是这是一种选择。然后你像我想着可能他应该问的不是在承德那个什么避暑山庄这些地方吧？ 那个就是常规的了。 对，那个就是特别常规的，因为你到承德市区里边，然后不是避暑山庄就够你玩一天的了，然后吃点什么老三老五家的这种什么羊汤。 但是说心里话， 啊、 承德我就没去过。 你真没去过吗？ 真的没。 那咱走一回吧。 我连路过都没路过过，真的没去过。 我们家还有亲戚，我也没去过。 你看， 对不起。 所以说承德市区吧，这是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表演，就是各类的表演，比如康熙大典了啊，就是这些表演可以去看一看，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是像去像去那个塞罕坝那边的话，可能如果说是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两天时间可能略微有点紧张，因为路况是非常不错，但是你的时间不太允许。啊，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走会从北京然后出发，然后到丰宁，然后从丰宁然后走现在所谓承德推出来的国家一号大道，然后走到三行坝林场，从林场那边然后返回来，是这样走一圈，但是这样走一圈需要3天时间。 哦、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推荐他，就是如果说合适的话，他也走到这个丰宁这个方向，走千松坝，对吧？啊，后来最后我们 怎么突然就笑了？ 没有，他那意思啊，还是从马镇回来， 对， 不走回头路嘛？ 对对对对， 直接从那边兜回来。 对对对对对，嗯 啊，没事，我们张家口人无所谓，无所谓。 不是要从张家口那边回来也可以，但是不都兜得更有点远？ 对 对 对，相对他一圈下来之后需要700公里， 对 吧？嗯嗯，有点太累了。 嗯 嗯，来，我们再看另一个问题啊，这儿一位朋友就问了，波哥好，这周六日开车准备去海边的沙滩转转，说他加了一个括弧说没有去过，是没有去过海边吗？还是没有去过的？ 我那意思肯定是孩子没去过。 哦哦哦，他说四个大人，两个小孩，人均消费多少？有没有推荐？ 嗯， 离得最近的海就是秦皇岛了吧？ 不是啊，唐山， 唐山呀、 啊，对呀、 啊，唐山有海 啊，唐山有了， 有啊， 啊，还有天津。 唐山、天津都可以、 啊、 但是说带孩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孩子一般正常情况就是大家去往年说的天津的七里海啊，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去吃的季节、 啊、 有些就是玩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它不是说是有太多的娱乐项目，但是相对来说唐山的话它是距离我们比较近一些，唐山有一个国际三岛啊，什么月头岛呀，还有什么金沙岛呀，还有包括这个菩提岛。 它有区别吗、 就有区别的，菩提岛上面它是主要是下不了海的啊，对、 哦、哎嗯，那你接着说一会儿。 然后那个金沙岛呢，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去，开着车直接就可以上到岛上去。然后月头岛呢，然后你需要去坐着船过去，坐着船然后走过去，然后你车还是在停车场放着。然后比较好玩的，带着孩子比较好玩的就是金沙岛，你去玩上一下可以。然后翻回头来要去几个地方，一个是唐山有陶瓷的生产基地，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个陶瓷工厂，可以去做过手工，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然后你可以去他那个驴皮影的那个博物馆去转一下，然后包括一些地震的博物馆，对吧？这都是可以，但是中间是有休息时间，它地震博物馆、 嗯、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什么煤炭博物馆，这都适合孩子们去看的，因为它开完矿物局也算是比较早的一个矿物局，对吧？然后就是开煤挖煤矿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下到地下60米以下啊，然后去转一圈，这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海边，带着孩子比较适合去的一个目的地、 当然现在去海边肯定是旺季啊。 嗯， 我记得你们原来说过，说这个三岛，唐山三岛当中其中一个岛说跟马尔代夫 一样， 那是哪个岛？ 所谓的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月头岛，是冬季的时候航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因为冬季的时候它本身它月头岛上的它灯光做得比较漂亮，然后再加上它有温泉，然后正好冬季的时候，然后海上不是比较冷吗？房上面都有一层霜，然后正好拍下来一张照片，就是颜色是各种颜色，红的、白的，就特别鲜艳的那种颜色。 嗯。 然后最后打出来一张照片之后，大家一看，哦，真的是中国，就是我们这个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 马尔代夫、 哦、啊，是因为它那些房子都是水上屋。 对对对对对对。 哦，高级 所以说是大家会这样去选择，再加上它冬天有温泉嘛，所以说是这样的话，它水蒸气又打起来的话，然后可能就是类似于大家所谓的网红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卖点 哦， 去三岛的路上必经一个吃自助的地儿。 嗯，对，我今天没说呢，这维克都知道了。 主要是有听众就之前都问我们那叫什么名儿。我们真心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吃自助饺子那多少钱一位？ 不知道。没往唐山那个方向，每次就是看见唐山出口我就开过去， 你绕过去了， 就开到秦皇岛了。 啊，对，我知道你去玩帆船去了。 你说 多少？大人小孩分吗？1米2以下什么的没有？ 你就说大人吧， 就说大人的， 大人 自助啊，自助。 那就你这么说得往便宜点，20、18，是有点太便宜，是早餐啊？ 不是， 50， 正餐 55一位， 55一位， 行吗？ 你再猜一下。 55两位，55全家，这次总行了。 是这样子，它是22块钱一位，然后里边各种海鲜都有，就是各种海，就是 各种海鲜。 对对对对对，各种海鲜都有。 酒水单算，就你比如说我喝啤酒喝北冰洋那个单算， 那个单算。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饺子说 饺子不限量。 随便吃，20块钱。 22块钱。 我的妈呀。 怎么样？ 这也太便宜了，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 便宜到不敢相信 啊？这个其实就是离唐山就是不是离那个三岛就比较近的一个位置 啊， 应该是叫一个嫂子是应该是叫嫂子饺子馆 哦， 好嫂子，对，好嫂子饺子馆， 嗯 啊，就大家可以查一下，如果查不到的话，回头我可以 让那个什么编辑给发到那个 22块钱， 对对对， 嗯， 对， 太便宜了，还是各种海鲜， 还是各种馅饺子， 还是各种馅饺子， 对，你像虾了就是各种虾，还包括那个什么类，包括这个各种的贝类的啊都有，然后还各种菜，各种这个什么鸡腿啊，什么各种全都有，知道吧？啊， 怎么样？ 味道还是非常 的棒，所以大家问是有道理的， 是，所以听众问我，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很便宜、 哦、对，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回头我让那个编辑直接给他发发过去就 好 了， 好 的，这个名字 好、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也只能告一段落了，当然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没有回答，非常的抱歉。 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那个大家周末出去玩一定要注意，一是安全，二是注意防晒，包括我们去贝加尔湖， 嗯， 我都晒秃噜皮了，虽然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很大、 嗯、 一定要注意防晒哈、嗯、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